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13章，我哋两个就嚟到咗石门之前，就僵持咗起嚟。我系唔可能放弃呢个行动嘅。如果咁一嚟，阿爷戏飞咪要永远留喺呢度？我哋两个人喺言语上边系你来我往，但系咧边个都唔肯退步，最后都系阿爷做出让步啦。佢就讲：嗱，我就跟你走，你揾一个咁嘅蜜蜂嘅嘢，将我运到去你嗰度咪得咯。蜜蜂嘅嘢运去嗰度。我一时真係俾佢搞到哭笑不得，心諗哇，点解听起嚟咁巧撩㗎，咁样生勾勾嘅一个大活人，又唔係话啲猫啊狗啊咁可以装喺啲盒入边。不过呢，我都心知道对于而家嘅爷爷嚟讲，我就係一个完全嘅陌生人，即使听到我对佢讲嘅嘢，到而家佢都冇办法回忆起上嚟，而家能够做到咁已经係好大嘅进步㗎啦。停咗一停，我就讲：爷爷，你唔好入去啦，喺外边等我啦，我保证会活住出嚟嘅。佢见我执意唔肯退步，跟住最后冇办法，佢就讲：唉，算啦算啦算啦，我同你一齐去啦，唉，拼出我呢条老命啊，算啦。爷爷，我睇你而家精神啊好好啊，条老命仲好长啊，唔好讲啲咁唔吉利嘅话啦。我哋两个就对视咗一眼。最后呢，就我就喺前边打头阵，两个人就入咗个石门，我哋就弯低条腰，通过咗炸开个洞口，就捐咗入个门后边。个头灯明亮个光芒就照光咗石门后边嘅一大片区域。我第一眼就睇到咗对面个幕墙上边浮雕住好多好多突出嚟嘅人面，放耳大眼。两边的拳骨都向外突起，神情各不一样，挨挨劫劫咁，好似想从个石壁嗰度捐出嚟咁。跟住呢，第二个感觉就係冻，呢个係一种非常之阴冷咁嘅感觉，喺嗰条颈嘅地方係凉浸浸嘅，好似呢一直有人对住佢係咁吹气咁。我不由得缩咗一缩膊头，手里面就抄住个探铲，但係就手心就飙晒汗。至于飞刀，我就交咗俾爷爷。虽然呢系失去咗记忆，但系手头上嘅技术应该就唔会失去嘅，刀喺爷爷嘅手里边先会发挥更加大嘅威力。我慢慢拧转个头，借住头灯嗰啲光芒，就喺度睇住周围。好快，我就睇见咗有一埲灰云嘅石门。呢、这个门嘅打底系鲜红色嘅朱砂。上边就画住一幅地鬼王嘅画像，同我哋之前所见嘅又有唔同啊！呢、这个地鬼王呢，嗰条颈啊变到好长，全部都伸出嚟，逼埋到一齐。佢嗰块肥胖嘅面啊，全部挨埋一齐，逼到都变晒形。一望落去就好似一个大型嘅怪物。我心一起，心谂呢、这个石门后边。应该就是地鬼王的角色了，事不宜迟，仲要速战速决，当即我们就行向了那个石门。越是靠近地宫的中心，就应该越危险的。我就在算计着这里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机关，不过对于机关我是一窍不通，于是我就拧转个头准备问爷爷。谁知我一拧转头，大吃一惊，阿爷居然不见了。我先系窒咗一窒，跟住我成身啲毛管眼都冻晒，猛然我即刻拧转身，个头就好似拍咗软咁，揈嚟揈去就睇晒呢个成个墓室。终于我就喺个西南角个方向就睇到咗阿爷啦，佢就背对住我，好似喺度睇住啲乜嘢嘢咁。喺嗰个角落嘅地方啊，堆住一大堆嘅嘢，一睇落去都唔知系乜嚟嘅。咁当即我就行近过去睇下啦，一睇原来系一堆嘅死人，一堆已经风化咗为干尸嘅死人，佢哋啲手脚就缠埋一齐，好似系揽埋一嚿喺度相互取暖咁。 不过又似好似喺度相互攻击，置对方于死地咁，所以就形成咗呢一个堆埋一齐嘅造型，显得咧就非常之诡异。我望向阿爷，依阵时我哋就已经除低咗个面具噶啦。阿爷大半块面都俾啲胡须啊遮住晒，只能够就睇到佢一双浑浊嘅双眼，死死咁掘住眼前嘅尸堆。我一睇呢啲尸体所着嘅衫，就知道佢哋应该就系阿爷爷队伍里边嘅人。不过咁样嘅死法真系离奇古怪，点解佢哋会揽埋一嚿嘅？呢阵时我就观察到阿爷嘅瞳孔啊有啲放大。我心里边就打个突，即刻就打断佢讲：，哎，你系咪谂起到乜嘢啊？佢就拧转头望向我，冇讲嘢。未等我反应过嚟，佢干瘦嘅身体突然之间就向我扑过嚟，我就离佢好近嘅，再加上阿爷啲速度又快，佢咁呢一扑啊，我点闪得到啊？即刻就俾佢揿低喺地，跌到我啊头晕眼花，个头灯都飞埋出嚟，碌到咗去一边。在这个昏黄的灯光之下，一把银色的飞刀突然间向我的颈子刺过来，哇，这仲得了？情急之下，我就使出食奶的力，两只脚发力一撑，将身上的人撑了出去。这一撑我又担心了，会不会将阿爷那棚老骨头撑飞的？这个念头才刚刚闪过，被我撑低在地的爷爷的身体突然间爬得起来。不过呢次佢就冇再扑过嚟啦，而系个手腕啊喐咗一下，我一刻睇到吓到脚都软埋，因为呢一个系飞刀嘅起手式啊，我自己练过好多次噶啦，点会睇唔出嚟啊？更何况阿爷呢个技术咧，一定系比我叻好多，呢一下速度、力度、准头都系无懈可击嘅，我就系想匿都匿唔过嘅。阿爷究竟系咩回事呢？点解忽然之间睇到嗰啲尸体一眼就会对我落杀手？在我看到阿爷的手腕转动的一瞬间，理智和求生的本能等我向下边一踎，耳里边只听见一阵的破风声，好像有些什么在个头壳顶飞了过去。踎低了之后，我不敢保持住这个姿势，因为按照笔记簿里面所讲的，阿爷和陈哲的能力是非常之恐怖的，我多停留一秒，下一支飞刀就会飞过来的。所以我在踎低的瞬间，我立刻向旁边一碌，这个过程就真是得益于我这些年练出来的冷静。虽然家下心里面真的很震惊，但是还是在头先这样一踎一碌的过程当中呢，我迅速咁除低咗个装备包，喺最后嘅一秒，突然之间我缩成一嚿，就揾个装备包顶住喺前边。呢一次我就冇闪，飞刀直接就插咗喺个装备包上边，笃咗个窿。我话讲：阿爷，如果你而家怼冧我，我哋陈家就绝种噶啦噃。我呢阵时护住嘅系上半身紧要个部位。不过呢下半身就唔够匿㗎喇，只不过呢啲地方唔知命，所以阿爷呢亦都冇继续攻击喇。我讲完就冇听到有啲咩动静喇，不由得就小心翼翼咁喺个装备包后边啊，夹个头出嚟。一瞬之间，我见到佢一步一步咁向我行緊过嚟，佢手里面攞住嘅就係我头先喺逃命过程当中跌低喺一边嘅探铲。睇呢个样子，佢系想用呢支探铲嚟拍死我。我只觉得我喉咙一紧，心里边就有无数嘅念头啦。阿爷，点解会变成咁嘅？唔通嗰堆尸体喺度作怪？呢阵时爷爷已经越行越近啦，我唯一能够抵抗嘅就只有两把匕首，但系呢啲又等于冇嘅。先唔好讲我打唔打得过阿爷啦。就算打得过，唔通我搵把匕首插鬼佢咩？呢阵时我只能够匿埋个墙角落嗰度，个手头上咧亦都冇咩抵抗嘅工具，真系被逼到咗绝路。就喺我阿爷几乎离我只有两米嘅时候，喺雾道之外，突然之间响起咗一声嘅枪响，跟住就系无数声嘅枪响。呢啲声音咧，等我同阿爷都为之打咗个突。但是我就趁住阿爷拧过头嘅时候，我即刻就扑上去，将佢啊揿低喺地。我心知道唔能够等佢翻个神过嚟嘅，当机立断就喺佢后颈嗰度狠狠咁劈咗个手刀落去。 呢一个地方有个穴位嘅，系人体嘅大穴。如果出力咁击打咧，会等啲人晕嘅。啊，电视剧里边都系咁演噶啦。我依一阵时啊，第一次用落手嘅力度咧，就有啲唔知点咁，惊死落手太重，直接将阿爷打瓜咗啊，大镬啦！好在咧，佢又冇好似我想象咁脆弱，一个手刀劈落去，冇有其他嘅反应，即刻佢就晕咗。呢阵时枪声啊，仲喺度继续。虽然呢就冇睇到系咩情况，不过我大概都估得出嚟㗎喇，八成可能就系专税佢哋班人赶嚟，估计就冇面具，就俾外边通道嗰啲嘢呢就袭击咗。我啊嗱嗱声攞起地上嘅头灯啊，即刻带返上去，跟住就孭起个装备包，諗住拎起探铲出去支援下咁啊。点知道我一铺头，即刻就对上咗几个用啲白布包住嘅头。这个头上边唯一突出来的就只有两个黑蒙蒙的眼窝，直不甩咁掘住我。我顶！我睇见到呢一幕，先系心头一跳，跟住我就怒火中烧啦。本来被爷爷突然嘅袭击，我已经咧就又惊又怕嘅。喺家下竟然仲要整镬咁嘅嘢俾我摊，我而家巨大嘅恐惧过后就系愤怒啊！未等到洞外边嗰几个木乃伊有啲咩动作，我即刻将个头缩返嚟先，用个探铲出力咁向个洞外边一捅。个探铲本身就好锋利嘅，係用嚟打盗洞㗎嘛，平时嗰啲咁嘅沙石一捅就碎㗎啦，好似切条面咁简单嘅啫。而家更加唔使讲呢啲咩木乃伊呢，我呢一探铲係咁一嘢扯过去，一个头就直接喺条颈度碌咗落嚟，身体跟住就趴低咗。中间嘅呢一隻木乃伊一趴低就露出咗一啲嘅空间，顺住呢个空间睇过去，我见到后边墓道里边两边守卫嗰啲木乃伊几乎都被惊动晒。不过离我最近嘅嗰个木乃伊就喺个洞口嗰度啦，行嚟行去，好似唔敢入嚟咁。我一睇啊，大急，即刻叫豆腐，快啲过嚟！喺激烈嘅枪声中，一切都显得混乱不堪。对面就冇俾咩反应我，我心知道呢啲木乃伊种子可能真系数量太多啦。豆腐佢哋得四个人，可能根本上就抵抗唔掂。正打算我冲过去嘅时候，猛然之间见到喺墓道当中升起咗光，呢、这个唔系头灯嘅光，而系跳动住嘅熊熊燃烧嘅火光。跟住就两个火人就向我冲咗过嚟。呢两个人嘅速度啊好快嘅，佢哋嘅上身啊烧住啲火，但系咧喺佢嘅条裤嗰度睇得出，显然系豆腐同埋顾大美女。我心里边一惊，眼睛都红啦，我即刻准备冲出去嘅。呢阵时嗰啲木乃伊好似系怕火嘅，对两个人啲火咧就全部都系咁闪避，所以佢哋两个通行无阻，片刻之间就冲到离我冇几米远嘅地方。呢阵时我心里边啲感觉就真係唔好提啦。本来我就以为呢两个人係引火烧身嘅，我心里边就痛到就快癫咁滞。但係点知道呢两个火人一靠近嘅时候，居然突然间一挥只手，身上边嗰啲火焰向外边飞晒出去。我而家先发觉，原来佢哋两个人嘅上半身呢就披咗两搭厚厚嘅嘢。火是从那些上边烧起上来的，就没有烧到两个人的身上。这阵子他们两个人就露了块面出来。